讯快报。 8月5日，涿州市召开全市重点项目及土地指标工作调度会，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推动项目建设和土地指标工作顺利推进。市领导王艳青、陈宇、周林伟、李庆杰、李庆林、赵玉芬、李鹤群出席会议。市委书记王艳青强调，各有关部门要提高重视，转变观念，主动上手，做好服务，强化大局意识，抓住重点项目，加大工作力度，深入对接，推动项目建设相关工作。市长陈宇强调，各部门要压实责任，细化任务，列出问题清单，逐一解决，切实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问题，确保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既定的工作任务。会上，各有关部门及园区分别汇报了重点项目基础配套设施建设进展情况及土地规划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国土局汇报了土地指标情况等。近日，涿州市组织收听收看保定市第94期领导干部大讲堂，市委书记王艳青、市长陈宇等全市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在分会上收听收看。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就中国的扶贫开展与精准扶贫进行专题讲解，对我国现存的农村贫困问题、产业扶贫模式、精准扶贫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内容进行了详细分析。近日，保定市召开大气污染综合治理调度电视电话会议，传达河北省气代煤、电代煤工作调度会议和全省大气污染综合治理调度会议精神。市委书记王艳青、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志前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在分会场收听收看。会议结束后，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志前指出，按照标准化、科学化、网格化、法治化的治理要求，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9项治本措施，坚持标本兼治，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要借环保督查全方位无死角开展自查，及时查漏补缺，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我是冯博，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内容。 人人参与，创建文明城市，文明城市汇集人民。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启航，12天带您游遍香港、澳门、广州等南方6省8地，参与文化艺术展演，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咨询电话03123800611、15200086661。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Please don't get me wrong. 蓝色的眼神，我不会。哦，黑爸爸从小就给我最多保护那个人，你为什么总是低着头，一直的抽烟不说话？这次我独自离开，寻找另一种生活。听我说，让我说。

欧洲移民，不要错过马耳他。关注九五九各直播时段，只需10万欧，办理周期3个月，一家三代或永居。详情拨打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18901196670。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熟悉的前奏，动人的音律，音乐留声机。 去的过往就别再回头望，失去的过往。 身上背着行囊，那是随便乱晃，带一身臭皮囊，那个我的模样，等着走掉算账。像是一场噩梦，从来没有醒，我在寻找美丽的风景，它拉着你冰冻心。躺在床上握着房间窗户，坏的想法在我脑里浮出，还想再拼，这还不是绝路，我的心为什么而不舒服，渴望自由像是治不好的病，你有太多没用的无心，我只需要自己静一静，这场远行为何那里停。那个女孩还在家等我，是我 fuck up， 是我不够深错，没有人应该要原谅我，走出一趟我还能说什么。年迈的外婆问起我的外婆，拜托别让她担心，每天睡得半死半活，到底为何要躲，怎样才有骨气， I don't know。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夜里的片段记忆如风，像是就抓住却一把空，不能再多一点时间。 我像是惆怅，这种生活让人惆怅，这条路是怎么走上，首先问自己是否该继续，现在还是在这种纪律，我不想自己失去，不想被你刷，其实在恨着我的结局。 Oh 妈妈，我不会让你失望， Oh 妈妈，我只是在外地闯，想起你的脸在我眼睛闭上，时间在早上，就像手指说的话，头上早上非常担心我会度过大风大浪。 片段记忆如风，想伸手抓住却已把空，能不能再多一点时间。 会唱的让我听到你的声音好不好。 失去的过往就别再回头望，失去的过往就别再多想，失去的过往就别再回头望，失去的过往就别再回头望，失去的过往就别再多想，失去的过往就别再回头望，失去的过往。模糊的视线并非视而不见，模糊的视线并非视而不见，模糊的视线并非视而不见，模糊的视线并非视而不见。 好，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嘉欣。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听众点歌为主的电台节目。那么这一时间啊，如果你有想听的歌曲，或者你想给家人朋友爱人点一首歌的话，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也许下一刻就是您点播的歌曲。 出眼泪还是躲不开应该有的情绪，我不会奢求世界停止转动，

果世界漆黑，其实我很美，在爱情里面进退最多被消费，无关同样的是非又怎么不对，无所谓。如果像你一样总有人赞美，围绕着我的卑微也许能消退，其实我并不在意，有很多机会像巨人一样的无畏放纵我心里的。 刚刚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哈，我们台呢置换了一辆北京汽车生产的 B40 2.0T 四驱手动越野车一辆，就是最近特别火的那个电影《战狼二》吴京开的那个，目前的市场价是在14.98万，现在给广大听众的福利价格呢是11.98万，直降3万元。但是啊，它可不是二手车啊，这是新车，可以到 4S 店直接提车的。有意向的听众呢，赶快给我们老大去电话吧，只有一辆啊，先定先得，只有一辆。电话呢是13488662345，13488662345，只有一辆，先定先得。 有人用一滴泪会红颜祸水，有人丢掉权威什么也不会，只要你足够虚伪就不怕魔鬼，对不对？如果剧本写好谁比谁高贵，我只能沉默以对，美丽本无罪，当欲望开始贪杯，有更多机会像尘埃一样的无畏，化身回谁人的谁管他配不配，丑八怪呀呀，能否别把灯打开，我要的爱呀呀摸在漆黑一片的舞台，丑八怪呀呀，在这暧昧的时代，我的存在呀呀不意外。 一生收回几层，情不能分不能恨，不能太轻易信任，怎爱一回竟是伤痕。泪慢慢流慢慢伤慢慢变成了朋友，寂寞的夜独自承受，爱不能久不能够，不能太容易拥有，

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九五九仙豆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动人的音律，音乐留声机。 昨天晚上9:19的时候呢，四川阿坝州九寨沟县发生了7.0级的地震，震源深度呢达到了20千米。到今天九点二十五分为止啊，地震已经造成了13人死亡，175人受伤，其中呢有28人重伤啊。我们现在能做的呢，就是要相信四川在经历5.12大地震之后啊，地震的应急方面经验是十分丰富的。因此啊，在关键时期，尤其前期，要把通道留给专业的消防、医疗等队伍。理性救灾，不信谣，不传谣。让我们为灾区祈福，因为你们背后不仅有自己的身影，背后是整个祖国。希望你们的伤亡人数不再增加。